沙子是一幅画，如何掩压天下？往前海的伊丽莎白，谁来跪拜他？梦无若画壮重高雅，何来绝世佳话？红颜祸水锦上天花，教你当真倾。不可一世，天生我国贵，艳丽到底，颠倒众生，摧毁不费，收你做我的女。

记忆的色彩再一次亮起来。原谅我这个爱情的傻瓜，爱你都放不下，屏住了呼吸只为听你的一句回答。原谅我这个爱情的傻瓜，想让你明白，怪我爱你爱得太傻太失败，祈求一个原谅爱可以重来，祈求一个原谅爱。 对。 是爱的爱。 身边， 让你 love me love me。

说这世界冷冰冰，你怀疑什么是真情，想放弃，想远远的逃离，沙放一旁，别再多想，将过去遗忘，让我为你准备一个家。被珍惜，爱在爱你，我只想爱你，就算你会不乐意，我会继续静静等待，留在你身旁，陪你守护你。 一分钟。